第53集。 后方赶来的警察迅速地封锁了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拍照取样。隧道内烟尘呛鼻，追赶无家一时的急刹和漂移让孟昭此刻觉得有些胸闷。布置完现场任务，他低声对陆时琛说： 出去透透气吧。 嗯。 走出隧道，天光大亮，雨水不停地顺着隧道上缘滴落下来。孟昭撑起伞，跟陆时琛一直走到路边，急雨噼里啪啦地砸在伞面上。孟昭将一支烟含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金黄的火星亮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在湿润的空气中吐出白色的烟雾来。亲手击毙一个杀手，又看着吴嘉义当场在事故中丧命。此刻孟昭的胸口被堵得有些呼吸困难，吸了几口烟才觉得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点。一支烟刚吸到一半，有警察跑过来给孟昭了一个物证袋，里面装着黑色的明胶指纹提取片。 孟队，吴嘉义的指纹采集好了。 孟昭又吸了一口烟，然后将剩下的一半递给了陆时琛。 抽吗？ 陆时琛随手接了过来，也深深地吸了一口。 走吧，先去处理伤口，然后回局里对比吴嘉义的指纹。 嗯。 在刚刚追赶吴嘉义的过程之中，两个人都受了一些伤，孟昭的车也严重受损，一个警察开着车要把他们送回去。也许是还没有从刚刚那场事故中缓过劲儿来，回城的路上两个人都有些沉默。车子行进到半途，此刻孟昭的心绪有些复杂。这一段时间以来，亲手葬送吴嘉义就是他的目标，但如今亲眼看着吴嘉义在事故中死亡，他的心里却有些烦躁和愤懑。东奔西走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拿到了吴嘉义的罪证，他已经在脑中构想出了一套审问吴嘉义的完整流程，希望能够通过审问彻底地搞清楚周衍案到现在所有案件的诸多的疑点，可是现在都用不上了。 罪恶滔天，心狠手辣，同时又奸诈狡猾，几次想置我于死地的明潭首富吴嘉义就这么在我眼皮子底下死了。 这令孟昭始料未及的同时，又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早上七点半，天已经彻底的亮了，雨小了一些，但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没有停下来的征兆。孟昭和陆时琛在医院处理完伤口回了市局，无论是熬夜加班还是刚到市局的警察，此刻都在议论着吴嘉义的这场出逃与死亡。 吴嘉义死了？真的假的？ 撞车死的？是自杀吧？犯了那么大事儿，还杀过好几个人，肯定会判死刑啊。 吴氏集团会怎么样？这老子死了，儿子又进去了，明潭经济接下来会面临大洗牌吧。 哎呀，不管怎么说，暗龙案终于能结案了。 所有人在听说吴嘉义的死讯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曾经风光无两的商业巨鳄吴嘉义居然以这种方式死在一个雨夜。 吴氏集团大厦将倾，可以想见接下来媒体将会如何铺天盖地地渲染报道这桩重磅新闻。孟昭和陆时琛一路走到物件科，将那张明胶纸递给了孙幼清。 金哥，把这个指纹和你们从注射液软袋上提取的指纹对比一下。 孙幼清接过明胶纸，一边扫描指纹进行对比，一边问孟昭： 吴嘉义真的死了？ 嗯， 嘿，也算便宜这孙子了。 电脑上很快就出现了比对结果，孙幼清将屏幕转向了孟昭说： 啊，指纹完全吻合。 指纹能够对得上，也就说明事实如任俊所说，药物来源出自吴嘉义，任海的死确实是吴嘉义策划的一场谋杀。孟昭道了谢，又跟陆时琛去了一趟技侦。虽然已经猜到了那只录音笔的内容，但是涉及到孟静的真实死因，他必须得确认清楚。在技侦办公室，孟昭把录音笔递给了张朝。 朝哥，这里面的内容你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弄出来。 张朝接过那只录音笔，转动着看了看。 嚯，这录音笔型号够老的呀。 是啊，将近20年了， 修好够呛。哎，但是如果啊想听听里面的内容，这个简单。 张朝说着转身走到了身后的储物柜，从里头搬出工具箱，拿出一个螺丝刀，开始拆这个录音笔。几个螺丝都拧下来了，他瞥了一眼面前这两个人，这两人面沉似水，神色出奇的一致。 这吴嘉义死了，心里不好受吧？ 别提了，真晦气。 张朝将录音笔打开。 听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啊？哎，真的假的？ 嗯，真的。又要处理一堆麻烦事儿。 孟昭想到接下来不但要为此书写成堆的报告，还要接受检方、督察等各种部门的调查和讯问，就觉得更加的烦躁了。 真行，这要是我手得抖上一年。 张朝动作娴熟地取出录音笔中的存储设备，连接到电脑上。几分钟之后，张朝说 OK 了。 孟昭把耳机戴到头上，耳机里传来吴嘉义的声音，听起来比现在要年轻一点。 孟静送完儿子，每次都是从这条路上返回，你这几天就在这条路上蹲点，想办法把他引到僻静的地方，然后把他解决了。 耳机内有些杂音，但是人声听得还算清楚。 这警察虽然是个女人，但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好对付，你不要掉以轻心。事成之后，我会给你100万报酬，然后立刻把你和你妈送出国，在你完成任务之前，你妈就交给我来照顾了。交给我吧。 男人的嗓音略粗，语气中透露着无奈。 别难为我妈，如果这事没办成，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男人应该就是张林清。 孟昭仔细地听着录音，陆时琛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或许是因为刚刚亲眼目睹了吴嘉义死在自己面前，听着这段录音，孟昭并没有预想中的愤怒，只是内心涌出一种无处着落的无力感。录音播完之后，孟昭摘了耳机递给陆时琛，沉默片刻，他攥紧了拳头。 吴嘉义啊。 孟昭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没把后面那半句话说出口。 我现在多希望他还活着。 陆时琛接过耳机，听完这段录音之后，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孟昭：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就算吴家义死了，我也要把他犯下的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将他所有的罪行都公之于众，彻底撕开他这层伪善的皮囊，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这张人皮面具之下到底藏着一个怎样十恶不赦的恶魔。他生前因为伪善受过多少尊重，死后就要因罪恶承受多少侮辱。我要让所有人在听到吴嘉义这个名字时都狠狠践踏一脚，让他永远背负骂名。一个人就算死了，也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